唔單止係對學校、對青年學生，係泛指對人民嘅教育。啊，呢個係老大講噶啦。 嗯。 咁、啊嗯、但係執政黨唔係應該受人民嘅教育嘅咩？受人民嘅監督嘅咩？呢啲好似寫喺黨章同埋寫喺憲法上面嘅噃。 嗯。 啊，中共嘅經驗咧係必須徹底對人民洗腦。所以禁書呢一條咧，係必有之義啦。香港人上大陸，你帶乜嘢，可能問題都唔係咁大。 嗯， 帶禁書就要記你黑豬啦。 嗯，啊，係啊。我諗大家都有經驗啦。如果翻內地嘅時候咧，佢會檢查你帶嘅書類嘅。 系，冇錯。 咁有時咧個寬即係容忍度高嗰啲日子咧，佢可以俾你帶一本，但你重複都唔得，因為佢覺得你會送或者留低嗰啲書嚇。咁佢有時咧就唔會做詳細記錄，佢立下見到都佢我帶啲哲學書咁啊，冇乜興趣，咁於是就俾我過。但有啲報紙啊等等咧就好明顯嘅，喺香港有啲報章咧，佢又唔俾帶上去。 你帶啲英文書就考起佢啦，唔好咁陰功啦。 英文書分分鐘佢全部收曬啊，唔識睇，收咗先算 啊。我哋都試過有個年輕嘅咧，即係過關咧，佢都問我呢本咩書嚟㗎？咁我心諗我咪講一個鐘頭嘅課嚇，咁啊講幾句啦，咁佢都是但啦。嗱，阿頭先馬鼎盛你講到八九即係六月九號發出嘅呢種講法咧。其實八零年代初咧有段即係叫做回春期啊，文化上回春期，咁嗰時好開心嘅。譬如我哋睇嗰啲《走向未來》叢書咧嚇，咁、咧就覺得咦，真係開始好多西方嘅即係叫做思觀點多樣化，應該咁講。 我最記得《走向未來》叢書，其中佢翻譯咗好多卡爾波帕，即係 Karl Popper 嘅書， 係啊，冇錯， 係用簡體版。嗰陣時我覺得哇，咁開放嘅。Karl Popper 大家都知道是一個反共的學者嚟嘅， 事實係啊，哲學家。 你兩位的感覺咧，就係有一個時限性，有一個時代性。 嗯， 因為嗰陣時咧，睇到稍為有啲唔同味道嘅書咧，都係久旱甘霖嘅感覺。 係。 嗯。 啊，咁嗰陣時又即係。鄧小平他們這班為了清除四人幫的所謂流毒，他是需要利用一些民意的、 嗯、 但到有了這個西單牆即是批評他這樣就不行了，這些東西即你即是放少少給你玩玩，你真的三分顏色上大學 所以永遠都是小陽春都有這個情形。但我想問回在文革的時候，馬鼎盛你在內地呢，即係如果你真係想睇一啲你聽過聽聞，你一路都好想睇嘅書，唔單止係揾咧係會有問題，睇嘅時候你係咪都要好小心揾一個空間去讀咧？ 嗰陣時仲係後生，最緊要係未開眼，冇比較。 嗯， 即係咁多年都係受一種洗腦，其他你根本睇唔到嘅，所以你。直情就唔會萌發嗰種追求一個真理或者追求一個真實，唔會萌發呢種概念。即係而家我翻去大陸睇翻，即係幾十年嚟嗰啲咩70後、80後、90後、00後啊。 嗯。 雖然話係你可以翻牆喺網上等等，但係基本大多數咧，佢係只係接受一種嘢，即係鄧小平話齋十年教育唔掂，而家我哋要揸， 嗯， 即係唔能夠一手軟一手硬。嗰陣時到而家就真係揸咗啦。你同啲後生講咧，第一佢大部分咧佢唔會聽你嗰啲嘅，因為佢已經即係。形成了一個牆啊，喺佢嘅腦裏邊 喺成長過程之中冇接觸到其他嘢。 第二種係稍微知道啲，即係你講得亦有道理，但係你講呢啲嘢咧會傷害我嘅利益，我選擇唔接受。 嗯， 我選擇唔做犧牲，唔做烈士。 即係呢種講法喺知識分子裏面咧，普遍即使佢唔係親口講出嚟，佢事實係自己一個準則。即係首先，喂大佬， 畫咗條紅線先。 我都有家兒仔乸， 嗯， 唔好介我老婆送飯啦。咁我老婆亦都即係已經身齡咗啦、啊。你如果想去做 烈士咧， 啊，即係即係。唔好如我嗰份， 割咗只先啦，一定要。 唔系你即系我仲有细路噶嘛， 啊、 我仲有老人家噶嘛， 啊、 你咁勇做乜啊？ 系啊， 即系呢啲咧，我哋好理解，非常理解。 嗯，而家越嚟越多咧，呢啲咁嘅即系态度嘅人都 特别香港系受咗重压以后咧，佢大部分人即使系曾经上过街嘅百万人之一。佢都感覺到，咦喂，禮真嘅喎、真係係咪真係要以身試法啊嚇？咁以卵擊石呢個後果，唔係話即係講講咁簡單嘅。所以禁書呢樣嘢咧，其實係一個大嘅概念、大嘅原則嚟嘅。我成日都聽人哋咁講，話喂，你班友。啊、以前被英國人統治嗰陣時候，又唔見你阿姐阿叔，啊，而家咁多聲氣，但係佢唔明白回歸咗以後咧，中華民共和國憲法同基本法係寫得好清楚嘅，係有言論自由、有出版自由、有學術自由、有新聞自由、有信息自由、 有結社自由， 係有噶嘛？咁但係你又用一另外。或者是搬龍門，或者是釋法，或者是另外立一個法來到限制這種， 不是絕對的嘛，說明英治又不是絕對， 這些就是政治手法而已，不過我們從這個理論上面，從這個原則上面說，即香港人為什麼有些是對政府不信任，甚至是對北京不信任呢？因為事實話咗俾佢聽，有好多嘢，你話咗我應該有嘅，你而家唔俾我啊嘛，咁咪就係不平則鳴啫嘛，喂大佬鳴啫，冇手都冇喐喎，係鳴啫， 冇行動啊嘛，我哋講啫。 嗱，我哋今日講禁書咧，就真係幾基本嘅喎，嚇。嗱，喺我哋成長年代讀書年代咧，我同阿梁建國哥，梁建國不自覺地講咗你中大嗰個年代咧，話哦原來咁近嘅同我咁樣，咁我哋嗰陣時真係冇要一定要黐住，咁嗰陣時真係冇禁書呢一回事。 有。禁嗰啲咪嗰啲淫褻及不雅嗰啲咧， 我嗰啲其實有 嗌你戴個套啫嘛。 有機會你知唔知我有位教授，當然而家唔好講佢名，都過咗身。咁佢自己書架裏邊全部係禁書嚟嘅，佢亦都係啊係啊，即係我哋去探佢啦。咁啊，當然不外就係咩《金瓶梅》啊，即係個結本啊，唔係結本啊，係咪結本？即係嗰啲原本， 全本 係啊，全 完整版啊，原裝版本， 有啲圖文並茂嘅。咁咧，佢係一個教博雅教育嘅，即係人都認識嘅教授啦。佢係咔咔聲大笑嘅，即係俾我哋分享或者講嘅時候，即係我覺得嗰種氣氛啊，好 liberated 啊，嗰種氣氛係好開心。 自由反慢。 嗱，其實咧禁書係不離政治上嘅嚇，性啊，我哋頭先講啊，宗教同埋種族啊，種族嘅歧視。咁咧就即係邊個列佢為禁書就好清楚啦，即係政府嘅國家嚇， 掌權嘅人咧， 佢透過呢個行政嘅手段咧，即係唔俾你印，唔俾你流通，唔俾你讀，甚至要去銷毀嚇。咁即係呢啲做法咧，都唔係淨係話好極權嘅國家先有，係嘛？咁啊，但係佢要一個堂而皇之嘅理由。 咁通常你禁書，頭先教授你都講啦，咁梗係基於。政治經濟唔係政治啦、文化啦、宗教啦、道德啦咁。咁我哋中國嘅四大小説其實都係禁書嚟㗎。係 啊， 個時期《金瓶梅》啊、《西遊記》啊、《水滸傳》啊，同埋呢個《三國演義》啊。咁《水滸傳》禁書，大家知道點解禁啦？馬生應該知啦。 禁書《水滸》，細個嗰陣時都聽啲大人講過啦。笑不看《水滸》，怒不看《三國》啊嘛。为什么呢？因为 作反的嘛，《水滸传》 学了 读咗呢个三国咧，个人咧就会搞 奸诈。 读了三国学狡诈，读了水浒学打架。 哦， 系啊，咁啊，后生好勇斗狠，你仲睇睇埋 啲水浒传啊，仲喺度 攞把斧头咁排头咁斩落去。即其實他是歌頌殺戮的，歌頌這個殺人的，沒問題。 金瓶的歌頌性， 我想他殺戮都是一個問題，但是其實那時候所以這樣，因為水滸傳是作反的嘛， 他作反不反皇帝，其實沒所謂的。 如果相比於今天的那些電競或者那些遊戲，那些殺戮以殺幾多作為一個量和分數，真的以前應該這樣，不過就未有呢一個啦，所以文字係咪同文字都有關係啊？即係嗰個文字嘅感染力，同埋叫做入到你個腦裏邊，成為一個影響你整個人思考嗰樣嘢就唔同。譬如我哋而家玩電競嘅感官性。 嗯， 你講到禁書、秦始皇焚書坑儒，咁就禁書啦。其實佢唔單止係禁書，佢只係準。一樣，其他全部都唔得。你到漢朝都係啊，嚇罷黜百家， 係啊，獨尊儒術啦，係 嘛？即係佢嘅目的係要幫佢嗰啲宣傳同埋洗腦開路， 方便統 治，即係掃曬你呢啲，即係唔等你有得比較，咁就。 但係佢都冇禁喎，喺漢代都冇禁到話其他諸子百家嘅書。反而就話去到譬如西晉啊開始咧，嗰啲就真係比較嚴格，係即係譬如去漢朝就係嘅，但係去到宋朝就真係好犀利啦。宋朝嘅禁書嘅氣氛咧，特別係禁嘅兵書， 佢連呢個咩《夢溪筆談》都禁啊嘛，就好奇怪咯。 《 夢溪筆談》點咧？唔俾你做炸藥，驚造反唔係嘛？啲自然科學嘅嘢啫嘛。 咁可能佢始终宋朝都系吓陈桥兵标起家，咁佢就惊你班人睇咁多啲兵书咧，就又学佢吓、做佢个反啦，一模一样嘅啫。其实都系，但系宋朝其实喺中国历史上算系一个比较开放多元嘅朝代 啊。但系咧，如果你睇翻咧对妇女嘅限即系限制啊，妇女自杀率之高啊，即系有好多咧即系研究中国妇女史咧，宋代你又觉得好惨绝人寰。即係個禮節啦，去禮教。 宋代衰就衰在開始有宋明理學出現啦，就理學嗰度開始搞到中國嘅婦女啦嚇、變成一個受害者啦。 佢會唔會係接受咗唐朝嗰個教訓嚇？啲、女人巴閉都做到皇帝，咁啊、因為佢有啲雜種血統啊嘛，唔係咁好似中國嗰啲中原嗰啲，咁接受咗呢個教訓咧，啊啲。女子同小人就 難養呀， 禁一禁你哋。 喺政治上係啦，但喺宋明理學講嘅所謂全天理去人肉咧，嗰種所謂禁肉嘅方式，同埋嗰個嚴重嘅所謂清教主義啊，都令到當然喺圖書上邊啦、思想文化書上邊咧，都係有限制 嘅。呢、個禁書咧，最明顯同埋最有效力的呢就是禁你对这个最高统治者的记录。这个由这个唐太宗李世民开始的了。以前从春秋秦汉都皇帝不准看自己的起居住。 是啊。 他老人家呢非看不可。文教授都讲了、德位不正嘛，又杀兄又杀弟，又这个武力威胁老豆，即是做到绝啦，还要将两兄弟的十个侄 杀晒。真的有点害怕的。 最小的都是吃奶的嘛，都要斩草除根。皇家这些喋血真的。 从来都是这样的。 但是他后面呢就是。我有贞观之治、我有咁大嘅功劳，就反过嚟推以前做嘅嘢系啱嘅， 嗯啊、如果冇嗰次血腥咧，就冇今天嘅繁花似锦。 即系又用结果嚟到去， 冇错， 支持翻佢呢 手嘢，好好用噶。 而家用紧啦， 好好用噶。 咁但系都不至于话完全否定嗰个事实咁恐怖。 唔系唔系否定事实啊，系完全改咗啊！ 即系佢系 即系抹黑政敌啊！ 系 啊，话嗰啲衰嘢咧就唔系大佬就系细佬做嘅。 咁啊系，我中学时代读嗰、那个嗰段历史咧，喺书本上边即系记载阿袁吉同埋阿佢嘅细佬咧系差啲嘅人格，但系到而家大个咗再睇多啲唔同嘅角度咧，又唔系咁样记载嘅喎。 你又好持平喎、哦。 佢當然你睇嗰個就係已經修改過啦，即係如果佢大佬同細佬唔係咁衰，佢就唔會抵死啦，咁啊殺佢就唔係咁合理啦，就咁解啫嘛。政治上面最後即係所謂算帳嗰陣時，肯定要唱衰曬佢啲對手，衰到無倫，咁佢嗰個掌握政權先有合法性啊嘛。所以先禮後兵，首先即係鬧臭你先，唱衰你先， 將你人格謀殺咗 先。 咁一個咧就對自己軍心士氣鼓舞，第二個咧就對呢、這個芸芸眾生億萬嗰啲平民就知道哦，原來係咁樣。係 啦、 這個， 教佢點樣睇呢件事。 唉，呢個係應該嘅。雖然殺咗人，但係殺完人有太平盛世喎嚇，咁、啊、即係付啲代價都值嘅。 嗱、啊，所以咧， 特別係死嗰個唔係佢喎。 呢種焦慮咧，就係對於嗰啲真係目睹呢啲事情發生嘅當代人咧，係好不忍嘅。就話已經聽到我哋嘅經驗同埋感受唔係咁，但係開始有一啲主流嘅聲音啦嚇、啊，叫做。壓落嚟嘅聲音就係你要點樣去睇呢件事？咁我哋覺得我哋嘅知覺真係完全唔係咁，咁就會睇到以後一代一代嘅人去點樣喺特別係成為教科書嘅時候，或者主流嘅論述啦，咁就係將嗰、那個即係你唔好話多元觀點啦嚇，即係或者我哋睇到嘅嗰啲完全係不被提及啊。咁啊，呢個焦慮就即係其實已經慢慢醖釀緊。 喂，文教授，你係教書噶啦，咁樣即係啊，而家係五十年不變嘅中間，咁啊，以後港大、中大等等呢啲大學，佢哋教起歷史嗰陣時，準唔準有唔同嘅呢個記載作為參考書咧？ 嗱，現時咧就係、是、一定要多元嘅，多元觀點嘅。就未話知道話一定唔俾用任何觀點，我諗呢個空間咧都仲係有嘅嚇、啊，即係特別喺高等教育啦嚇、啊，因為我哋仲有研究呢一個範圍啊嘛， 即 係 學術自由啦， 學術嘅自由啊嘛嚇。咁啊，但係咧，我即係一路睇翻頭先，我哋講到中國嘅歷代啦，譬如去到明代又係好犀利，禁書又好犀利，反而咧一啲少數，譬如元朝咁少數嘅民族去統領咧。佢又未去到文化嗰層咁緊要嘅，因為可能佢都唔係咁知。 因為嗰班蒙古佬唔識中文 啦，個文化上有啲 有差距。 佢 都唔， 佢蒙古文嘅水平都幾低。你睇佢嗰啲聖旨係嘛？直頭好似洪秀全寫詩咁係嘛？ 洪秀全就識寫詩㗎。 嗰啲叫做打油詩都已經高咗啦。 但係咧，原來中國歷史反反覆覆咧都會有咧，譬如話秦朝嘅。焚书坑儒嘅事件啊，即系你可以好话好极端啦。但去到明代咧，都唔简单喎、啊，绝对系嘛。咁都有文字狱啊，或者杀咗啲文人学者啊，即系呢啲哇，都原来有个传统啊，你都唔知道啊，几时松一松，几时又嚟一次。 我谂你想讲所讲嘅传统，只不过一切中央集权或者极权 冇错啦，冇错， 都唔系叫做传统啊，呢个系天生嘅。嗰種basic instinct 嗰種本能嚟嘅。 嗯，咁啊，於是要問翻馬鼎盛，係咪真係當你遇有一個咁大嘅國家、咁多嘅人口、咁多唔同嘅種族語言嘅時候，必須要用大統一嘅方式，只係求有效嘅管治啊？ 中央集權呢單嘢咧，鄧小平去美國訪問嗰陣時咧，曾經有少少動下腦筋，即係覺得美國咧同中國嘅版圖差唔多大。啊，雖然人口少啲，但係社會都相當複雜。點解佢呢種即係叫做咩啊？ 合眾國制度或者邦聯制度或者咩 聯邦制度 啊，佢同呢個中國唔同，所以嗰陣時佢翻到嚟咧，係曾經有過一個內部講話嘅。佢、就話中國所以將廣東嘅海南省撤咗去啊嘛，後尾又將呢個四川分咗個重慶，佢就覺得嗰啲地方啊唔好太大。美國分咗50个州，係、嘛？中國先得31个省市自治區。啊！你喐啲成億人嘅一個省，咁嘅將你啲諸侯冚唪唥分封曬、割細咗，全部直屬中央。佢呢種想法係有嘅，即係話中國唔只係一種辦法。但係文耀華你講嗰句咧，就唔係啱嘅，就話中國咁大，必須要呢個中央集團。 唔係，我就話呢種諗法係咪應該？即係好似個個都覺得好理所當然咁。 好啦，聽完新聞以後再傾。 係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感染变种病毒嘅17岁女学生嘅家姐，亦都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卫生防护中心寻日表示，呢名女学生同初步确诊嘅妈妈曾经到过多个地方，对此感到担忧。呢名17岁少女寻日确诊，系本港首宗社区源头不明嘅变种病毒个案。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根据全港大约2000间学校提交的资料，学校教职员的整体疫苗接种率只有大约18%，当局会继续呼吁和协助学校教职员尽早接种疫苗。政府批准降低伏必泰疫苗接种年龄下限至12岁，相关安排会尽快公布。张建宗在网志表示，一定要靠市民广泛接种疫苗，才能够让香港走出疫境，建立免疫屏障，让经济活动加快恢复，以及俾市民生活同出行回复正常。他鼓励市民及早接种疫苗，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包括各大小企业支持同配合，履行应有的社会责任。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教育大学公共行政学研究讲座教授张炳良说，改善选举制度、实施港区国安法都对香港带来很大变化。爱国者治港、中央全面管治权等，中央在80年代已经清楚表态，只是当时说法可能较为宽松。张炳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很多泛民主派政党已经表明不会参加立法会选举，他认为政党应该考虑清楚是不是只是不参加今届选举，若果永远不参选，泛民为什么要组成一个政党，认为泛民主派人士在现时的制度下仍有生存空间。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采用调解处理可以为双方维持良好关系，有利创造解决方案，带来双赢局面，亦可以防止分歧化成争端，而最终需要在法庭诉讼或以仲裁解决。律政司会继续推出措施，发挥调解带来的效益和优势。郑若骅在网志提到，律政司自2009年起一直推动调解为先承诺活动，至今已经有来自世界各地超过700人签署承诺书。当局亦曾经在上海、深圳等地举办调解为先承诺活动。他又说，上个月举办网上研讨会，专注讨论调解在避免和解决纠纷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三个范畴，包括家族办公室和私人财富的纠纷、医疗纠纷和雇员补偿索偿争议，期望今年的活动可以为调解的迅速发展定下基调，作好立足未来的准备。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個透明度。比如講，你係個執政黨，你執政黨開會決定一個關係到呢個國家民族嘅命運嘅時候，佢有兩種不同意見。呢種爭論最後作出一個決定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那些我們先不討論。而這個爭論的過程和這兩種不同的路線、兩種不同的政策立場的爭論，你應該公開嘛。好了，你說國家機密不公開沒問題，20年後呢，30年後呢，50年後呢，喂，立國71年了，72年了，你可不可以將朝鮮戰爭拍板嗰陣時嗰幾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嘅記錄公諸於眾啊？ 咁咪可以話我而家冇一個國家文件嘅解密法喎、啊，所以冇一個 咁、 嗯、 你冇 冇一個 就係你嘅責任咯， 係嘛？ 呢個你嘅責任，點解仲唔立法啊？七十年啦，係嘛？你同我講百年不論史啊，唔係嘛？咁、 嗯、 人民付出咗幾百萬人嘅死傷。付出几百亿的代价打了一场这样的仗，你都告诉人听为什么的。当时即是据现在公开的资料看有很多问题。 嗯。 即是彭德怀在西北即是紧急调他来北京任命他为这个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委的时候，即是叫他带兵出征。他根本没有思想准备的，他那时候打完了西北的仗，他准备着西北的建设，他带的文件是建设的文件，即是叫他来他都不知道叫他来做什么，叫他来居然叫他打仗。那他即刻开会的时候就表态支持出兵。这个转折当晚毛泽东跟他谈了几个钟头，怎样说服他打这一仗，怎样说服他去领导这次战争，这个决策 很重要的。因为彭德怀有一句说话嘛，他说就算打输了就算我们解放迟几年咯。哇大佬、这么大件事、全国是这句说话证明他对这个战争没有信心，同埋他认为如果打得不好的话会将整个国家这个百废俱兴转入经济建设、这个大转折、从战争到和平、化建为例、是迟了几年的、现在讲的是历史时期， 事实上是那，所以那个理由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件事要讲言说得清楚，但是连这个需不需要去讲给你知的做法呢，都其实越来越即是不要说以前，现在也都是看到所謂諮詢啊、交代啊，清不清楚呢？都 仲有一句説話，文傑話 非常簡白， 即係彭德懷啊，後尾仲有一句説話，話志願軍，我都唔志願，我都唔係志願嘅，即係呢句説話就使我哋去產生一種想追求呢個事實真相。嗰晚毛澤東同彭德懷到底爭論咗乜嘢？最后毛泽东用乜嘢使到佢勉为其难咁接受咗呢个带兵出征嘅使命啊？使到佢话你毛岸英话想参加志愿军，我都唔系志愿嘅啊。 嗯， 即系佢公开啲嘢太少啊！我哋但系从呢啲少少嘅嘢里边咧，就渴望知道背后嘅事实嘅真相。 嗯。 呢樣嘢咧就係禁書呢個話題引起嘅，就係、一個權力嘅問題。 冇錯， 即係一個政權，佢認為佢有權力去禁書，就使到咧咁多年嚟啲人民咧唔知道自己有知道真相嘅權利。 嗯， 因為戰爭又好，呢、這個災荒又好，承受最後係你同我啊嘛。 嗯 哼， 嗯， 係嘛？咁我哋要。话你去打仗就打仗，打仗唔单止系死人冧屋、使钱嘅问题，仲有一样嘢咧，系一个国家进入战时体制，必然就强制性嘅 政策和法令就風行了。 是 喂，而家打緊仗喎、啊、你仲話要乜自由乜自由、啊、首先你就要服從呢個戰爭需要，所以戰時體制咧係一個獨裁專制嘅最好嘅藉口。 嗯，冇錯。 即係大家唔好忘記，你不但係失去咗人命同埋金錢，你仲喪失咗整個民主自由，因為佢戰時體制冇得講啦，仲傾乜嘢啫？我講你咪。照執行命令咯，全國一盤棋軍事化嘛。 其實呢樣嘢唔單止係一個專權嘅展示啊，其實咧亦都令到，譬如我哋睇翻明清兩代啦，我哋都睇到哇呢、這個禁書嘅政策啊、文字獄啊，亦都係一個高峰啊。咁咧亦都有人講咧嚇，呢兩個朝代咧就係令到中國文化嘅發展非常之停滯同埋緩慢。咁嗱，當然佢禁嘅書咧越禁就嗰個種類可能越多啊。咁但系咁大嘅朝代咁长嘅，你睇翻喺中国嘅历史咁多百年咧，都系咁咧，就真系唔系好怪得，净系咩儒家啊嗰啲咁嘅观点。咁啊嗱，去到民国咧，我哋就将佢转咗为一个法制啦，吓，咁就用违法嚟到呢样嘢，就系去禁制呢啲出版啦。咁禁制嘅书咧，当然你好容易讲话啊，即系啲细路仔咧就会被荼毒啊，啲青少年心灵唔成熟啊。其实呢啲讲法咧，又唔知道你哋点睇啊？即系有时我哋做教育嘅咧，都系咁话：，哎呀，我系咪代表就系呢一个细路咧？佢未识谂嘅，所以咧佢只应该知道呢啲，唔应该知道嗰啲。吓， 国民党时代禁书咧，我就冇点去睇。但系好似你问下梁生，国民党时代佢禁唔禁鲁迅咧？ 冇，其实国民党时代、民国嘅时代咧。尤其是民国初年，其实真的有些百花齐放的、 嗯、 你想想那个时代什么思想，你是人都可以整本整张报纸整个杂志出来，争在你有没有钱和有没有人看、嗯、有没有人买的。 即是那时候大学教授这些文化人的这个社会地位是相当高的。 相当高，蒋 介 石 在三十年代前后呢还曾经特登请了一些文化人来教他一些、比较深刻的嘢，因为他都自知自己学历是麻麻嘛， 冇错。 咁、啊、他都识得呢个尊老敬贤。咁呢、這个头先文杰华讲呢个明清咧，我认为清朝仲好过明朝少少， 系真系清朝 即系明朝咧系好，即系直头腐败到你唔打佢都要冧噶啦， 好残酷啊！ 就讲佢对不同意见，佢可以当堂拉落去打屎忽嘅。咁、 啊、 清朝起码仲冇呢一样嘢，当然佢有文字狱吓，佢、啊、有文字狱咧，佢系两手嘅，一手好似康熙收康熙字典，收呢个古书图啊，古代古今图书集成。咁乾隆咧就收四库全书。咁呢啲都系好大嘅功绩。在这个功绩的背后呢，就是首先 消耗你的 收先所有啊，你集大成嘛，冚唪收上来、嗯、那我先碌碌 山 有什么啱看什么不啱看的啊，起码你即是明朝那时候的记载将我记录成这个仪啊，这 个塔子来的嘛，满洲塔子 啊。咁鬼叫你嗰阵时叫猴金咩？你早啲改名啊，系嘛？你抗金噶嘛？我哋咁乾隆即系做成功咗个四库全书，其实佢系销毁咗几倍嘅书。 嗯嗯，冇错。 咁呢啲就系佢禁书嘅手法啦。一个就系我禁边啲就唔准睇。如果你系收藏嘅咧，或者系呢个传阅嘅咧，就犯罪啦，但我又话俾你听边啲可以睇、啊啊、四库全书系钦定嘅、啊，佢、 嗯、 甚至自己做埋总裁、啊 嗯 啊，即系如果有啲话三百几个，有啲话五百几个中国皇帝，乾隆啲文化唔数第一都数第二噶啦， O K 啦，都幾好，都 但係你同邊個比？唔能夠同梁敬國比噶嘛？ 我點敢同佢比啊？ 你同皇帝比啊？ 我唔識賦詩喎。 有啲皇帝係唔識字噶嘛？ 咁啊係，有啲真係明朝嘅皇帝，尤其是真係。 唉，咁啊好難講啦。所以即係對出書同呢個禁書啊。習總書記亦都承認佢話咁多年嚟咧，中國文學啊，主要講小説啦。佢話有高原冇高峰，啊呢句説話咧都幾老實，幾老實，即係起碼合格，冇高峰係真嘅。至於高原幾多米算高原咧，咁就見仁見智啦嚇。咁點解呢唔知喎，呢啲樣嘢你班友點解唔努力啲寫啲高峰出嚟呢？ 呢個應該知道點解㗎喎，不過冇人去講啫，我諗係咪。 不過又講翻啦，即係又講翻未來叢書，走向未來叢書啊。咁啊，當然隨住嗰個政治活動嘅轉向咧，係令到嗰個鬆同埋禁咧係發生影響。因為其實1986年去到1986年嘅幾年嘅就嗰個期間，就已經開始出現咗 反資產階級自由化 啦。冇錯啦，即係佢直情已經係話咧有一個叫做即係宣揚喺呢個真資產階級自由化嘅書籍啦，仲要係覺得係非法嘅出版啦。咁一講到非法出版呢啲咧，即係已經係成為一個法令啦，就你又無所遁形啦，即刻收曬咁滯啦，好快。咁啊，但係喺地下嘅傳播，我相信仲有啊。仲有嘅，咁但系咧就你唔好指望你再見到光咯。 嗰陣時同而家比咧，領導層已經係聰明咗好多噶啦。以呢個我親身體會嚟講，你講80-90年代出書仲係相當寬鬆嘅，雖然喺呢個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前咧。仲有一場政治運動叫反精神污染，咁但係佢個呢個打擊面係好窄嘅。佢呢個運動咧，只係喺知識文化界，未普及到普羅。咁當時出書咧，仲唔係好嚴格審查。佢一步到今天咧，佢根本係從出版社嗰度已經落閘啦。 系冇错， 以前咧就唔系，你送审咧，以前你送审系各地嘅宣传部，咁啊开始比较宽松，你送个书名，送个作者，佢睇睇，冇黑猪喺度，去啦。咁后尾咧唔系啦，你唔单止要送书名，你要送成本书俾我睇晒，哇，大佬，即系按大家嘅经验咧。你放上去佢根本就唔睇嘅，边得人睇你啊？睇睇文文浸除唔好，咁啊劈埋一边啦，就石沉大海。咁而家咧就根本系到出版社呢一层面，同埋作者呢层面嚟自我审查。我都唔话俾你听乜嘢得，你自己去谂清楚落笔嗰阵时乜嘢唔得，系嘛？你費事嘥氣寫完根本出版唔到。咁到今天咧，就提高到另外一個層次啦。要你啲作者咧，必須寫點樣點樣點樣嘅嘢。你都唔使諗你自己去有一個咩創作嘅計劃出嚟啦，而係嗱而家興一帶一路喎，咁就寫一帶一路啦。而家兴咩人类共同体喎，写啦，即系已经系成佢已经呢个禁书嗰个限制啊，已经落实到写作者手里边。咁你一啲唔系几即系唔系俊杰啊，嗰啲撞几次墙你都应该明啦， 所以你話咧，我哋以前就覺得哇，即係寫書係經世大業啊嘛，咁咧亦都要表達自己嘅信念啊、價值觀啊呢啲咧就已經唔 work 噶啦，因為咧佢已經有一個好大嘅指引，個指引就話咧出書一定要有利於人民啊，而每個出版工作者咧一定係要接受政府機關或者團體嘅指導。 来到去做編輯或者出版工作，因为呢他亦都有很大的权力，就是现在有中宣部啦，是吧？咁除咗阿马老师头先话要自我审查之外咧，你交到上去咧，佢俾唔俾个书号你？嗱，书就有一个叫 ISBN， 但系如果咧期刊咧，咁呢几个叫做出版物，就唔系出版书籍，佢就有个 ISSN。咁你唔出到呢啲咧，你就系呢啲系非法书籍嚟嘅，啊，即系一定系要中央啊批准啦。 文杰话你已经讲到咧，所谓出版或者讲书籍。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就因为中国的特色是什么呢、是所有这些出版不理你是书报刊物等等清一色是官办的没有民办的。这些从五七年反了右以后呢 你已经是没有阵地了。即是你冚唪唥在我手指罅里经过这些东西呢是极少数国家做得到的。咁有啲國家當然，好似印度尼西亞曾經，都唔係好耐以前噶啦，即係反華反得好犀利嘅。聽講去印尼咧，你千祈唔好帶中文書。唔理乜嘢，總之係中文書唔俾入境。咁啊嚴格得很。仲有咧，北韓咧，我記得，五八年左右，中國有一個即係文藝嘅單位，受邀去北韓演出。咁啊，出發之前咧，就唔係指引啊，而係好嚴肅嘅一道唔係法令嘅咁嘅東西，就話你哋帶入北韓境嘅咧，唔能夠有一個英文字母。咁你自己去搞掂啦。咁當時咧，有唔少人都要帶啲食物啊、啲口垃圾啊，諸如此類啊，甚至係化妝嘅嗰陣時物質條件唔係咁好啊，冇嗰啲專門嘅化妝嘢，一般咧都攞個餅乾罐，即係香港嗰啲餅乾罐你知㗎啦。 係乜曲奇嗰啲？ 係唔講嗰啲，即係有種 有英文字㗎嘛， 英文字，你攞螺絲批攞刀仔鏟曬英文字，一個都唔准留啊！即係佢哋對某啲文化嘅嘢嘅恐懼。 係咯，點解咁大恐懼啊？我真係好唔明。 唔係佢。又可以理解，因為即係北韓當時死幾百萬軍民，佢哋嗰啲炸彈片上面全部英文嚟嘅，佢啲仇恨啊嘛，呢啲真係即係啊，所以殺父之仇呢樣嘢，同埋呢個印尼點解嗰陣時反華咁犀利咧？因為1965年你曾經 共產黨 中共支持印尼共產黨政變想奪權噶嘛，咁引起大屠殺，跟住放手殺華人，都唔係殺咗一次，殺咗好多次，特別鄉下嗰啲地方，哇！即係一聽講可以殺華人，開心咯，你班友咁有錢， 咁忙， 就算係鋪仔都要揼咗你嘅，係啦，咁所以禁書呢樣嘢咧，即係全世界都有嘅。 係冇錯，咁譬如台灣都有嘅。 咁有， 即係 台灣禁魯迅咯，係啊，去咗台灣就禁魯迅。 哦。 啊，連呢個咩金庸嗰本 《 射雕英雄傳》都唔得，唔係射金庸嘅書可以出，《射雕英雄傳》就唔可以出。 佢好似曾經一個時期禁過殷海光嘅字幕書添喎。 李敖柏楊都禁過。 殷海光係鼓吹一個自由思想噶嘛。 所以 用咩理由咯？嗰陣時嘅禁法。 喂， 佢用堪亂臨時堪亂條款啊嘛。 又係動搖國本啦嚇，佢唔使話有國安法，反正佢話你危害咩國家安全咁啊點啦？ 咁啊有個問題喺新聞報告之前再想講下就係，譬如有一啲咧真係。开头冇禁，后来有禁，即系所谓擦边球式嘅方式，譬如张怡和嘅《往事并不如烟》咁啊。咁嗰阵时，人民大学出版社出，2004年出版，话真系其实都好震撼下嘅。咁但系跟住亦都好快咧，冇几耐咧就即系连带佢其他嘅作品咧，都系俾呢个国家新闻出版社咧系列为禁书，一个出版社都要罚。 呢樣嘢咧，就要講有啲係有人報告嚇， 報傳， 即係開始中宣部嗰啲咁高層咧，佢未必話浩如煙海，一年出幾十萬種，佢邊睇得過嚟啊？咁啊，有啲即係忠貞分子啊，同頭先你講嗰個乜國乜咁之類嗰啲人，咁啊去報串，喂，呢個鬧你嘅喎，咁啊，而且係鬧埋你阿爹嘅喎，嚇，睇下先，咁啊先醒起，好畫佢黑豬，啊，佢有一個過程嘅，所以呢啲鷹犬啊，一個佢數量多，第二個咧佢有切身利益，佢唔同噶，即系你高层好老实讲，中宣部长系边个？你知唔知咧？我都唔知道，系嘛？即系 知道又可能换咗人咧。 咪就系咯，所以即系佢一咁高层，佢即系毛泽东话斋，我系冇呢个特定嘅对头嘅，因为我一世都未杀过人，系嘛？使乜我杀啫？好啦，咁时间差唔多，又听听新闻先，然后我哋翻嚟再听禁书电话18723111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欢迎打电话嚟。 上海七宗，四川六宗，广东和云南分别有两宗，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和陕西各一宗。内地至今有91248人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86200多人康复出院。在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位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三线过海暂时交通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塘的兰开下道车多，龙尾就排到去浸会桥面。有些封路消息提大家，在中环的银行街去到下午的4点钟，银行街是临时封闭的。而何文田就有路面维修工程，上圣街去佛光街方向的快线，以及佛光街去红磡方向跟上圣街的中线现在是封闭。观塘道就有道路工程，去到下午的4点钟，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由观塘道休憩处一段的慢线皆封闭。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最后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丽晶桥面来回，葵涌道马家烈桥底去九龙，新娘潭路乌蛟藤来回，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元朗公路高埔村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嘅主持，朝朝都施展浑身解数。 搭快车如中追，但愿停车跟你追。 无论系佢嘅强项编剧讲剧，定系喺 call 哥好朋友朝头早就唱 live， 务求俾听众有开心嘅朝早。 其中一个就系我啦，林超荣。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林超荣、陈淑兰、杜文慧、黄桂林、彪爷、刘烈，日日都咁开心。 旅游记者洪卫兵， 如果我可以穿越时空，我会揀翻1959年革命之前的古巴。 名医武术教练李志雄， 开心又是感觉，不开心的感觉，点解每日都要不开心？ 交通 man James Ockenden， If I would be accepted, I would be proud to be a Hong Konger。 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麦，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17日下午5:30。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如果你在领海找到隻沉船，上面的东西就不是你的。公海，你只要能够打捞上到水面，那些嘢咧就归你所有。 其实因为很多意外咧，所以很多我哋海底探险或者寻宝咧，去揾潜艇都是其中一个寻宝的目标嚟， 比上太空更加大挑战。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繼續講我哋呢個話題嚇，禁書。咁啊，禁書咧有本書咧，想請教梁建國，汪東興寫嘅，你睇過未？ 未啊，應該就 嚇，即係佢呢本書應該算半禁不禁，因為就算佢唔係喺國內出版，佢係喺香港出版。咁但係如果即係當時佢未死啊。咁、如果上面想奈何你又好容易嘅啫，咁都放咗你一马，咁其实呢啲系半禁不禁，就因为呢本书咧，一个就讲假话啦，第二个咧就唔讲话啦，啊，咁佢都表达咗一啲嘢出嚟嘅，佢认为呢啲无关紧要，咁啊可以讲出嚟。其实汪东兴呢个人系好关键一个人物。 嗯哼，系啊。 大家都知道拉四人帮咧，主要几个人，华国锋系党主席。咁你如果冇佢岌头咧，呢件事好难搞。 嗯。 第二个咧，叶剑英。咁叶剑英虽然当时即系叫做半退隐，因为毛泽东命令佢养病啊嘛。咁即系等于系清政府嗌袁世凯去养脚痛一样啫吓，咁佢咪要病咯，要请病假咯。但系佢嘅呢个人物，佢同嗰班老帅嘅关系，呢班老帅嘅部下有一大部分系即系听佢哋话嘅。咁拉咗人以后咧，呢班人可以控制到局面，即系拉人就汪东兴。因为他是中南海警卫团的政委，即是兵权在他手里面，他说拉哪个其实很简单的，你就算黄鸿文打得找两个兵去拉你，随时拉到啦，其他的不用说啦。但是拉完以后怎么善后呢？那一个要华国锋去将他合法化，即是起码我是党主席啊，即是我做这件事。第二个即係軍隊要控制得住呢、這個政府、經濟、軍事、民宣等等。咁、最關鍵仲係要汪東興落命令派兵去拉人。 嗯。 所以即係呢三個人，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佢哋互相扯貓尾。而家啲人咧就 好多都係純屬猜測，因為冇證據，冇人證物證。咁有啲人就話汪東興同呢個江青關係唔好，其實江青戇居啫。你如果想話即係奈何汪東興，你等大局定咗，你做咗女王先都未遲啊，係嘛？未有耐就對佢呼來喝去，當佢係僆仔咁樣，唔得噶嘛！人哋而家即係你話乜都好，佢有實權在手啊嘛。咁、汪東興因為得罪江青，佢知道江青如果係掌權咧，對佢不利。即係呢種講法就話，佢作為一個主動去説話個風，即係話喂。你睇而家江青喺政治局日日咁搞法唔掂嘅，一旦佢如果系掌咗大权咧，你就要靠边站噶啦咁啊。咁呢两个打咗同通以后咧，叶建英嗰啲梗系乐观其成啦，系嘛？咁所以即系、我哋作为老百姓系好想知道呢个打到四人帮呢个政变啊，其实系。不是法律程序的， 是宫廷政变来的。 如果是法律程序的话，王浩文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身为这个政治局常委，又身为解放军的总政治部主任，即是你不是开会搞定他，而是拉鬼了他才审他。那这件事虽然、这个结果是比較好嘅，好過佢哋。 就用結果嚟到去支撐呢個行動， 呢個行動嘅理由。 咁但係我哋過咗去幾多年啊？四十幾年啦，你俾個交代啊！即係當時到底點樣啊？你唔好戲説乜乜乜，唔好戲説啦。 嗯， 係嘛？你但係呢樣嘢就係梁建國話齋，你都冇一個。 法律嘅 解密立法 系啦，冇一个法律嘅基础嚟去做啲咁嘅事。 几多年咧？到底要几多年？佢觉得我冇言冇话你知啊。 呢个先最主要。 佢话咗俾你知以后咧，对佢有损害。 系。 咁我可以唔做，做乜一定要即系自己自相自残，甚至自杀咧？ 投砸自己嘅脚啊嘛。 系啦。越揭就越麻煩。嗱，不過我想翻翻去咧，我哋今日禁書頭先，馬鼎盛講得好好啊！一開頭嘅時候嗰個話題就係話咧，呢個係人類法啦，即係話知識自由咧係咪人天生嘅權利啊嘛？係咪？嗱咁啊，如果你真係睇嗰個美國嘅圖書館嘅所謂協會咧，咁啊一定會推到高嘅嚇。咁佢哋就會覺得咧，資訊嘅係一個責任，我哋要提供，呢個平台一定要提供。而不是個圖書館的管理去決定哪些書應該不讓哪些人看的。他說不能夠因為種族、年齡、背景或觀點不同限制人家使用圖書館的權利。所以你會看到譬如特別在美國就我想內地都是加拿大這些地方他真的每幾個街口一個圖書館。大家在那裡這個各色其色看很多不同的書籍和一些活動。咁所以咧，佢覺得圖書館嘅重要咧，就係話佢整個國家嘅利益，即係知情權嘅利益啦，仲有就係研究嘅可能性啦。佢係俾你哋咧係自己作出佢自己嘅能力去判斷你讀嗰啲嘢係乜嘢，而唔係加以太多嘅干涉或者係阻止嘅。咁所以咧，佢會覺得無論係唔同嘅政治意見啊、宗教或者道德咧。他都是會去做的，但是當然檢查制度會存在的，譬如你在兒童立、即有些書籍，譬如你是特別立了那些叫幾多級、啊、那些這樣的、即那些個範疇那 些是風化 目的啫，是的，就基本那些東西他會做，但是呢他盡量都是要開放的、就 不過現在最近就算美國這個叫做自由開放的地方呢都是有麻煩的。如果你有看新聞都有看到有些在圖書館擺了很多年的兒童書籍呢又基於現在所謂對這個性別的我不知道叫做寬容好還是一個進步好又要下架不准提一個分男仔女仔又對於有一個以前都 即係家傳户曉嘅，我唔記得咗個名啊嘅兒童圖書嘅作者，又話佢喺個書入邊咧，又對呢個非裔嘅美國人咧有啲唔好嘅描述，又將佢傳播下架。 冇錯，冇錯。 即係呢個嗰個潮流，令到人哋感覺到就係、是，喂，呢啲書咁多年嚟存在咗，咁多年嚟啲父母都會去同佢哋啲細路講，佢哋有個判斷喺度咧，點解今次係由你？一共公權力又係用公權力或者係用輿論嘅壓力將佢下架呢， 我諗係屬於政治敏感啊，又係啲對背脊嘅。 嗯， 啊，比如講文傑話喺你嗰個立場上覺得呢種作品係不利於某啲族群， 嗯， 咁你會去投訴， 嗯， 咁梁敬國做官咧，咁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 梗係好官我自為之㗎啦。 啊，咁我咪。我咪順你意咯嚇嗱、啊，由於有大教授文傑話唔妥喎，咁啊攞落嚟先，咁然後馬丁成話想睇喎，咁點算啊？你同文傑話打交唔關我事。 或者咧就有一個專櫃咯嚇、啊，即係而家有一啲圖，即係佢嘅圖書館有好多啲好奇怪嘅。我哋以前讀書嘅時候咧，係要圖書管理員咧特登喺度，即係俾你用兩個鐘。然後要擺翻上架， 佢啲真本， 佢通常 係 珍貴嘅啫喎。 唔該你戴手套啦。 係啊，呼吸都唔好咁大氣啊。 係啊，我都好。其實而家掂到硬本嘅書都驚嘅，因為要有清潔嘅嗰、那個機制。 俾啲羊皮書你，咁啊細路亂抄唔啱噶嘛。 呢個係一種機制啦，即係話嗰啲書係 rare books 啊，或者係啊好大本，你唔方便俾你借出去啊，啲 encyclopedia 點借俾你啊，諸如此類之外咧。咁都係一啲機制上嘅方便咧，某啲書只能夠供你閱讀一段時間。但係頭先講到圖書館應唔應該話某啲書一定唔可以提供咧，就牽涉到現時喺呢一個網絡嘅平台 Facebook 咁最近都好活躍啦嚇，將某啲嘢直情係刪掉嗰個户口啦。咁咧有啲人真係覺得你唔係冇責任去處理呢啲資料嘅提供。 你講緊圖書館嘅問題咧，就係、是、一般圖書館即係都係用公帑去成立噶啦。咁、 嗯、 所以好多時候較為容易俾人哋去唔好話攻擊啦，去批評嘅時候話你用公帑買嘅書籍，梗係唔可以引起到任何嘅宗教啊、政治啊或者社會嘅偏見啊、歧視啊咁樣噶啦。咁所以咧就一定要嚇喺某啲書嘅揀選上邊咧有個機制，其實不嬲都有嘅。 嗱，邊個嚟判斷咧？ 系啦， 你凭乜嘢？ 呢个就系一个最主要嘅问题啦。 嗯，系啊，同埋啦，嗱，头先你都有提过啦，阿梁敬国就系话有啲性别嘅称号啊等等。嗱、譬如有一啲观点咧，你话系咪已经成为一个主流而需要去禁？譬如讲迪士尼，好、多文化研究者咧都会对迪士尼嘅传播嘅信息咧有怀疑。 王子与公主系嘛？ 系啊，嗱，你啊，点解要白雪公主啊？啲黑人可唔可以做白雪公主啊？ 人哋当时系历史系咁噶嘛？ 啲故事嚟嘅，啲故事，或者对性别美人鱼咁样，哇，美人鱼真系好惨啊！这个女人根本系俾人阉割咗噶嘛？即係你知佢一條魚封咗噶嘛？ 或者你咁然之後佢不斷係 啦， 唔 係佢啊唔知啦呢、這個。 子非魚焉知魚之樂咧？ 咁啊站於豪上啦。 唔係啲美人魚喺嗰度咧，即係引誘啲人。 你又記得嗱呢個咧？ 引誘啲人過嚟撞船 啊嘛， 然後佢有得食噶嘛。 我冇諗過。 唔 係 呢 個 係故事嚟 嘅，啲故事嚟嘅，啲故事嚟嘅。 話啲美人魚咧，上半身就喺水面。在度唱歌弹琴系嘛，喺度呢个搔首弄姿，咁你埋去撞船系你嘅事，但系佢嗰条鱼尾咧就喺水下面扫下扫下，扫下扫下食剩嗰啲骸骨啊！ 你系咪咁样讲俾你孙？ 有嗰幅画噶，大佬，你未睇过啊？ 嗱呢啲我唔知啊，所以就话啦，如果咁有争议性嘅，咁系咪就唔俾睇咧？即去到咩程度就係、是、即個共識咧，覺得係會荼毒。 其實始終 總之唔好喺呢上面有少數服從多數。 其實好多時候，正如我頭先提過啦，一般嘅書只要係淫褻同埋不雅，先至會係令到可以限制人去接觸啫。至於係嗰個 政治有最主流 角度問題啊，或者對某一種。社會的現象的批判、啊、這些剛才教授都說是大家不同角度的問題，那你不是一直一個開放的社會的時候，人尤其是你不是限制了18歲以上才准借、啊、 幾多歲以上是準借啊？咁樣，咁佢自己會作個判斷 嘅。嗰啲童話嚟嘅，大佬。 係，你可以咁講啊，都有啲成人童話意味。 唔係識睇字，識睇圖畫，佢已經要去睇圖畫啦。 係 啊。你點樣可以咁樣限制佢嘅呢個想像空間咧？呢樣嘢。 但我諗咧，即係最唔寬容咧，其實即係政治同宗教。 係啦， 即係呢個好明顯。 政治就利益問題。嗱，講起圖書館咧，中國特色有一個好過癮嘅嘢。就是《人民日報》是你自己的啦，但是你現在去圖書館如果想看回某個敏感時期和敏感日期的報紙是沒得看的、當然你文傑說我拿著單位介紹信 我要做 研究、或者可以有得看、或者可以讓你進去一看咦為什麼沒有了那張報紙咁咁唔关我事喎，我俾你睇嘅。咁即系呢样嘢咧，一个历史嘅记载系自己记载嘅，但系都唔俾睇。咁呢样嘢咧，有一个好好嘅例子，就系、是《大二国迷录》。唉，《大二国迷录》咧真系千古奇书，得一本嘅啫。 嗯， 就是、皇帝。同呢個 曾政 不同政見者打不密官司啊！咁當時有兩個反清友啊，曾政同埋張熙呢個兩師徒，咁啊走去睡一個陝西總督岳中琪， 叫佢反清復明。 話岳生，你姓岳嘅喎。不要忘記岳爺爺 岳飛是你幾多世的祖宗、 你應該即是抗金的、你都知道現在達子是金的後裔、由此呢就引起這一宗案件、岳中琪當然是、做忠臣啦去報告啦、雍正看了這個曾政和張熙那些供詞、就覺得、不能夠呢兩個人你殺咗佢好容易，但係呢種説話喺呢個幾億人民當中肯定流傳㗎啦。咁、不如咧，我就嚟到做一次呢個 對談 對話。 有幾過癮㗎？即係雍正呢、這個皇帝真係 千古， 即係中國歷史上真係就係得一許㗎。 佢整咗呢本書出嚟以後咧，仲要呢個官方印到每一個院嘅。學官 係每官一本啊！ 即係所有嘅秀才同埋想考秀才嘅童生都必讀。 哦，咁使唔使考？ 你要知道 都好可能。 你要知道呢件事，真實係點樣樣？呢兩個反賊咧都已經服罪啦。咁啊承認佢係錯嘅。對雍正嚟講咩？即係。 得位不正 啊！ 乜乜乜啊！ 嗰 啲 嘢全部都系假嘅。咁過癮嘅咧就係雍正有先見之明，佢話呢本書咧要傳諸後世，凡我子孫邊個都唔准禁呢本書。 但佢仔就禁咗。 你話禁書啊嘛？但係佢瓜咗以後咧，個仔即為第一件事 就殺咗曾政先。 就首先要將呢兩條友掠咗，跟住咧要所有呢啲書收翻起嚟燒曬，以後唔准有一個字提起。 喂，我哋係睇唔到啊！ 而家就 睇 到㗎，而家睇到㗎，係 有得賣。 你 Google 都有嘅， 好過癮啊！咁呢個就係中華帝國幾千年禁書嘅一大奇觀。其實無他，就係、是、出書嗰個老豆同禁書嗰個仔，都係出於佢嘅原因。認為我可以講清楚呢件事。我冇做咁多衰嘢，而個仔咧就高明佢一百倍。臭屎密密冚啦，養嚟做乜嘢啊？係嘛？你養嚟起碼俾一般人有一半人係睇到啲衰嘢，然後你再去消毒，話呢啲衰嘢係假嘅，乜蠢到豬咁？我根本就冇呢件事，完全冇。 抹咗佢，抹咗佢。 係嘛？所以呢樣嘢又係智慧嚟㗎，帝王啲智慧啊。 嗯、 到今天啲帝王係學識咗啦。 嗯。 唔提唔提。 誒、 集體遺忘，冇啲咁事。 啊、其實禁書的那個理念背後就是說我要人民知道什麼，還有一些東西是他們不應該知道，或者有哪些應該鼓勵他們知道多一些、啊、就這個牽涉到譬如我們現在都會很快面對那些所謂考試問題或科舉、啊、以前科舉呢我真的很懷疑他有你們知不知道譬如說舉例考些什麼、啊、我答案是不是開放性 咩答案啊？ 即系话咧，譬如佢嘅问题开放性俾你俾意见嘅， 你话科举 系开放噶，佢啲文作文章啫嘛。 科举佢俾条题目你，呢啲题目系圣人之言，你用你嘅方法去解释佢， 系冇错。 然后仲要去散发佢， 嗯， 咁大家比较睇下边个理解得深、理解得透、擦鞋擦得令， 嗯， 咁当然仲要有斯文。仲要有呢個對策策應， 嗯嗯、 啊，即係對今天禁煙你點睇啊？呢、這個治理黃河點睇啊？呢、這個打太平軍點睇啊？咁呢啲就係經濟自用啊嘛，呢啲係實用啊嘛，嗯、前頭 危險啊， 唔係 幾危險啊？ 佢其實科舉裏邊係有合理嘅成分㗎。 嗯， 第一佢係啲經典嘅典籍，你要全部知道。唔係好多㗎咋、 嗯、 大概千零萬字、千零萬字。四書五經同埋十三經注冚唪唥加埋千零萬字嘅啫。你即係十年寒窗倒背如流㗎啦、 嗯 啊。我考你呢啲即係呢個係入門敲門磚、 嗯。 然後考你經濟自用、嗯、你係咪懂得將聖賢之言引用到今天去治理國家。 嗯 啊咁仲要睇你文才得唔得啊？你洪秀全嗰啲就唔得啦。所以佢係比較合理嘅一種考試制度嚟嘅喎。佢係中國同西方之間一個明顯嘅特色，就係冇階級。就算你係慘到食風，你只要考得上，你就進入管理層。 嗯。 佢呢個考試制度 係公平同埋叫先進嘅，當時嚟睇 相對公平。 先係公平嘅意思就係話，哦，如果我改卷嘅人覺得你俾嘅立場意見，哇嚇咁反叛嘅，即係一係好欣賞你，一係咧就即係斥即肥啦，係咪？ 咁你十年寒窗都唔會讀出個反叛人嚟㗎啦。 咁啊， 同埋明知你去考你，你仲去做嗰啲嘢，有啲咁人就係唔想做官啊嘛。 哦，特登嘅， 咁咪通常考唔到咯。 一陣翻嚟再講。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感染变种病毒嘅17岁女学生嘅家姐，亦都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卫生防护中心寻日表示，呢名女学生同初步确诊嘅妈妈曾经到过多个地方，对此感到担忧。呢名17岁少女寻日确诊，系本港首宗社区源头不明嘅变种病毒个案。劳工局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截至上个月31日，本港院舍已接种最少一剂新冠疫苗的住客只有2261人，只是占全港院舍住客大约3%；已接种最少一剂的员工只有9368人，只是占总数大约23%。当中已经包括参与院舍外展接种安排，并已注射最少一剂疫苗的324名住客和53名员工。罗志光发表网志话，英国截至4月4日注射最少一剂疫苗的院友比率达到94.1%，员工比率是78.9%。加拿大安大略省当局估计，当地97%院友已经完成疫苗注射，89%员工已经注射最少一剂疫苗。罗志光话，虽然本港冇考虑强制院舍员工注射疫苗，但当局需要检视问题所在同埋调整策略。 增加院友和员工接种率，否则官府新型肺炎或成为地球风土病，探访安排等可能放宽无期。香港和墨西哥签署的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将于今个月16号生效，规定双方需为对方投资者的投资给予公正、公平和非歧视的待遇，在征收投资时作出赔偿，以及容许投资和收益自由转移至外地，并规定投资争端可根据国际认可的规则包括仲裁解决。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同墨西哥的投资协定是本届特区政府签订的第四份投资协议，其余三份协定分别同东盟、澳洲和亚联酋签订，都已经是生效了。连同墨西哥的投资协定，香港和海外经济体之间已经生效的投资协定增至22份，涵盖一共31个海外经济体。南韩过去一日新增556宗新型肺炎确诊，累计144,100几宗的病例，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减少188宗，临系时隔八日回落至600宗以下。单日新增病例大幅减少是因为检测数量较前一日减少。近期除了首都圈之外，近一个星期的日均社区新增病例大约是589宗，疫情形势不乐观。另外新增两宗死亡病例，累计1973人死亡。南韩60至64岁人士听日起可以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接种对象超过395万人，78%人完成预约。当局认为60岁及以上人士接种疫苗后感染同死亡风险大幅下降，因此积极建议接种疫苗。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Angel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在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开下道一段都比较车多，经过要留意。而观塘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去今日下午的四点，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道休憩处一段慢线会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桥面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新娘潭路乌蛟藤来回、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元朗公路高埗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国生活百科。 最近在内地新兴的词语躺平，即是瞓在那里，为什么呢？那他就说是放弃奋斗，降低生活欲望，消极抵抗过度竞争。学者解释就说，因为内地就业竞争大，生活压力又大，所以后生仔宁可躺平。不过官媒就批评这种做法可耻。 中国点点点知多一点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中国点点点。 生活里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哲学等待我们去发掘，无论是几时，我们都可以在别人的人生哲学里面有所领悟。 由六月十二号起，逢星期六晚上十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就推出了一个全城起动快打疫苗的运动。听众黄生在这里。 为什么不打疫苗？就是最怕是有严重副作用。 听众何小姐在这里。 大部分人是心理上的问题就多于生理上。那个数字呢，你要理性分析，不是那么多人是有事的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家繼續講禁書呢個話題。黃小姐有個電話。 係啊，唔該啊，馬老師你好啊。嚇，咁樣咧，我想講嘅意見咧，就係咧，即係以前咧，不嬲就直接去禁嗰本書啦。但係而家咧，喺香港嘅情況咧，就係咧，佢哋咧就會令到嗰啲出版。 喂，斷線，咁啊，再打過啦。有冇第二個啊？啊，李太， 系， 早晨，請講。 早晨啊，系主持你好啊，嘉賓你哋好。系啊，我想講一講咧禁書嘅問題咧，我分享一下啦。因為咧以前咧，我哋個童年嘅時候咧，喺廣州啊，咁咧就有好多書都禁嘅，你知嘅啦。嗰陣時啊，好多都唔准睇噶嘛。咁啊，曾經有朋友講過咧話，《紅樓夢》啊，除咗門口嘅石獅子之後咧，就全部都烏哩馬塔嘅。咁啊，但係咧。我聽到佢咁講啦，我睇下點樣烏哩麻晒，周圍想辦法借呢本書嚟睇咯，即係想探討一下點樣人哋講係咪真實咯。咁啊後來咧就人哋借咗本書俾我睇，咁咧就係甩頭甩骨嘅，仲有中間啲咁多啫，咁啊睇咗啲咁多。咁嗰陣時咧就好著弱啦，咁啊一晚黑話第二日要還翻俾阿媽唔俾睇嘅夜晚黑，咁啊自己咧就攞個手電筒喺個被入邊咧就喺度睇喎，咁第二日朝頭早要還。俾同學啊嘛，咁咧就睇咗之後咧，我就感覺得有時一啲嘢就唔係絕對咯。嗱，你禁書裏頭咧，有時咧未必曬全部唔啱咯。好似呢個《紅樓夢》入邊裏頭啊，古今中外都有好啲啲嘢，都有教育於人嘅人性嗰方面嘅情況嘅，同埋有啲人咧係即係點樣講啊？雖然佢係有啲唔啱，但係有啲咧導人向善咯。都是有幫助人的咯，咁我覺得有時禁書嘅嘢咧，睇你個正面點樣去分析問題咯。 好， 喺呢方面， 多謝阿雲，係 啊， 你睇係。 嗰個點啊？接翻講，黃小姐。 係啊，咁頭先咧講到就係咧，而家咧喺香港嘅情況咧，就係咧，佢哋咧就令到啲出版社唔敢去出個同你出個出版嗰本書，咁於是乎咧我。大家咪睇唔到嗰本書，就攞唔到嗰啲知識啊、資訊咯。咁變相咪即係禁書咯。係啊，而家就係咁嘅情形咯。現代版係咁咯，嚇。係，唔該曬。 唔該曬。 其實禁書仲有好多辦法嘅。以前咧，好多禁書都係銷往大陸。 嗯。 咁而家咩火車站啊、飛機場啊、船碼頭啊，嗰啲檔攤同你執咗。 哦、 即系就冇咁方便。以前咧临翻大陆咁啊，执本书，起码都睇睇啊，喺旅途上咁啊，或者可以带过关咧，咁益下亲友啦。咁而家冇咁顺手啦，咁你要特登去嗰啲二楼书店或者诸如此类去执一本，就即系呢啲又系禁书嘅一种方法，唔系禁出版社，而系禁啲档摊。 佢销售渠道将佢垄断咗，咪可以禁咗你咯。佢根本就唔同你攞書去買啊嘛。 嗯， 其實仲有好多方法嘅。就算你係嗰間鋪頭開住，佢都話：喂，你啲水電好似唔係幾啱規矩喎。 消防有啲問題喎。 啊，呢啲係啦。 隔離咗又投訴喎。 係啊，係啊，收到好多投訴信。 大業主唔開心、啊，去租啊。 啊，不過咧嗱，你睇翻美國佢禁書嘅，即係。即係嗰啲內容咧，有啲好直接嘅，即係唔需要旁敲側擊。唔係嗱，查太來夫人曾經禁過，呢個真啦嚇。譬如話講兵役，話反猥瑣化都有啦。嗰陣時係十九世紀中葉啦。咁但係咧，後來1917年咧，我諗講第一次世界大戰啦。咁佢有一個咧叫義務兵役法，就如果咧你咧就誘導他人逃避兵役咧，你其實就要禁嘅。咁仲有咧，就40年代个史密斯法啦，呢、這个就好出名啦。就系佢规定嗰啲编辑出版咧，就系唔能够发表一啲鼓吹或者系教唆以武力或者系暴力即系、就是、推翻政府嘅做法。咁呢个都好明显噶啦。咁50年代就有共产党控制法啦，即系你知嗰阵时麦卡锡年代啦吓。咁仲有咧，就係差唔多90年代咧，我哋仲有一個咧，就列根即係頒布嘅保護國家情報嚇個總統令啦。咁所以咧，如果你任何啊濫用言論自由、洩漏咗國家嘅機密咧，又唔得啦。咁呢個就好清楚啊！ 洩漏國家機密咧，呢樣嘢傳媒有時咧就誤導法網。 你好似英國打呢個馬島戰役咁樣，即係呢頭你打緊，嗰頭啲記者喺現場噼零啪啷就發消息，喂，咁你阿根廷佬睇到嘅喎、哦，咁呢樣嘢，同越戰啊等等嗰啲戰爭，都係我哋講嗰個大嘅話題，就係喺戰爭時期。 戰爭時期唔同嘅、 啊、戰爭時期佢由於即係死人嘅喎、哦，咁佢會對新聞係有好大嘅呢個 封鎖 限制。海灣戰爭嗰陣時候有個空軍司令，本來係好老友嘅。但是他就講錯一句啫嘛，即炒友。 嗯， 因為你呢句説話造成即係軍部好大困擾。 係， 係嘛？你作為空軍司令講呢啲説話咧，使到盟軍都即係好難同你合作。 嗯嗯。 所以喺軍事行動喺戰爭時期咧，呢個禁唔單止係書，而係一切信息。 嗯。 佢都要以呢個戰爭理由，嚟到禁制。 啊，馬興，頭先我睇翻阿李太講話，佢細個喺廣州嘅時候，佢話要偷睇《紅樓夢》。嗰陣時《紅樓夢》應該都唔禁啦嘛，《紅樓夢》禁係清朝嗰陣時禁過去啫。 《紅樓夢》喺文革當中破四舊咧、一定係首當其衝啦。但係嗰啲唔係政府行為，嗰啲係政府教唆啲人去破四舊。咁凡是你無損四卷之外都是衰嘢嚟噶啦。 嗯，哇，真係好大範圍喎、 啊。佢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啊嘛。 係、嗯、啊係啊係啊。 咁嗰啲青少年佢點知乜嘢係唔啱噶？乜嘢係啱噶？佢唯有即係軍裝係最啱嘅。軍裝之外，你唔好話旗袍啦。啊、就算你是連衣裙佢都話係資產階級嘅嘢啊嘛。 當然啦，就係結婚先可以用紅色嘅領巾。 唔係嗰陣時佢。親蘇嗰陣時係推廣連衣裙啊、 嗯， 俄文叫 bragi， 咁大家都著嘅，覺得係好親蘇，覺得好革命嘅，即、 嗯、 係等於大革命時期，啲人都中意著所謂列寧裝。 嗯， 你知唔知咩叫列寧裝？即係俄羅斯嗰啲人咧，佢嗰啲笠頭衫咧有紐嘅。 嗯。 即係打洞咧，有三粒紐嘅。 嗯嗯嗯。 啊，咁而嗰啲咩夏伯陽啊，著嗰啲咩軍裝啊，咁即係流傳到嚟中國，咁啊以俄為師啊嘛，咁啊服裝上面都係跟住佢咯。 嗯嗯嗯。 所以你話《紅樓夢》禁嗰陣時咧，就到1974年，好似係毛澤東對《紅樓夢》有啲講話，哇！嗰陣時嗱嗱聲印啦。是啊，咁咧佢主张高级干部都要睇《红楼梦》啊嘛，睇三次唔得，要睇五次啊嘛。 嗯， 咁啲人咪睇咯啊！即系我就系嗰阵时喺度买到嗰、那个资本啊，资欠债本。佢将嗰阵时木印嗰啲本係影印出嚟，係啲字好靚嘅，仲有埋支批。咁《紅樓夢》以前讀過，但係嗰陣時因為有最高指示啊嘛，咁啊再認真讀咯，啊睇下毛澤東，佢好多次講話當中提到《紅樓夢》，引用咗不下十幾段，咁係佢嘅心得啦。咁如果你係以一個文學愛好者，甚至係半個紅學家啦，江青話齋啊，你以咁嘅身份去欣賞《紅樓夢》，同埋自己去換味，咁我哋跟住去睇，學下點樣睇書，點樣睇呢個古代嘅名著，咁就係一回事。但係如果你係以階級鬥爭嘅觀點去詮釋《紅樓夢》，咁亦都通嘅。佢可以首先作階級分析，《紅樓夢》有幾多係奴隸主啊？廿零三十個啦，有幾多個奴隸？有名有姓都200多個喎。 嗯。 啊，咁啊嚟到分析啦。啊，呢啲階級分析，毛澤東最興噶啦。咁當時睇《紅樓夢》嘅人，咪各施各法咯。你或者你純粹係欣賞佢啲文采都得， 你當係淫書睇，亦有收穫嚇。咁、啊、文學作品，好嘅文學作品當然係老有涵義， 有啲情慾嘅描寫嘅，不少不免係。 所以呢，如果你話要用清教徒式嘅去檢閱曬所有邊啲書可以俾人睇，同埋唔俾人睇咧，我就一路都係由阿馬鼎盛一節目開頭講嘅嗰種所謂人類法去諗啦。咁呢一個名稱咧，就係、是、近期嘅成日都提出嚇、啊，即係咩叫最基本嘅權利？咁就凡係講到出版自由咧，就每個人都提咧呢個1644年啊，呢個 John Milton 出嘅一個宣言。咁、那個書言咧就叫自由請願書，如果中文嘅翻譯咧，佢就會覺得咧政府咧係應該要爭取人民知識嘅自由啊，就話咧就你真理咧就即係自己即係個呈現啦，咁然之後你去理解啦，或者你去討論啦，但係都唔可以唔俾人知嘅咁。咁條底線點畫咧，就出現咗好多後來嘅爭拗啊嘛，係咪？譬如哪些是荼毒心靈啊，尤其是青少年的心靈啊，或者一些宗教其實真的都 很大件事，譬如 Woolsey 啊，一路被人追殺啊，出了一個反伊斯蘭教的書籍，那這些呢就一定是不會那麼平靜的，那都要有人說你最好不要提，最好不要知。 你對於書最基本的認識應該有一點共識，就是對書的評判应该是由写书的人、出版书的人、研究书的人来到判断，而不是由于你官大权大，你的判断力就强就准确。 嗯， 最根本一条就是你这个政权是不是人民的政权，你自称为公仆，你是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嗯、 而是你是高高在上教训人民的、啊、教老母生仔的，即是这种的思维，由于你的权力大、官大，你就全知全能、 嗯嗯嗯、 你就可以在各个方面，在政治方面，当然政治方面你是行家啦，如果不是你都捞得不是那么行啦，但在经济上面你是不是那么行啊，你在文化上面是不是那么行啊，甚至专业到历史研究上面你是不是那么行 啊你作为一个党主席和一个大歷史學家郭沫若討論秦始皇的問題，你是以領導，你是黨員，我是黨主席這樣的身份跟我對話，還是大家坐下來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 嗯、 你是一個大歷史學家，我是一個應該說什麼呢，師範畢業生、 嗯、 北大旁聽生，你以咁嘅身份同我讲，咁又唔同咯，讲另外一回事咯，就系、是、我教你咯。 嗯， 啊， 但系咧，佢个集中点唔系一个知识或者理性嘅讨论啊嘛。 但 系 你 讨论 紧系秦始皇啊嘛，大佬，秦始皇系历史人物嚟噶嘛。而家你踩到我呢份， 佢就觉得某一种意见咧产生嘅影响或者动荡啊，佢就想呢啲嘢完全冇唔好发生。 佢根本就系攞政治权力，攞行政权力。嚟到去批判郭沫若，文化革命幾個任務嘛，其中一個任務就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啊嘛，咁仲唔係你？ 嗯， 係嘛？咁家姐唔使我批判你喎，我手下啲卒仔已經搞掂你啦，係嘛？江青都可以啊，郭沫若揸人條奶咁，你咪要企起身咯。即係講緊禁書就係一個歷史地位或者是政治地位的問題， 嗯嗯， 就誰有權去禁書，為什麼你擁有這種權利， 沒錯， 還有你為什麼有這種水平去禁書，由你決定這本書應該禁哪些地方應該禁、 嗯 啊、它是由於風化問題呢，是 屬於這個法律問題呢等等，你要搞清楚這一點嘛，你是以什麼身份來禁這本書，或者老子就不喜欢看、啊、老子是山东人，为什么你去赞扬山西人关公打得呢，我们 山东有好汉秦琼，是吧，现在你讲山西人来到杀山东人意欲何为、 嗯 啊、是不是想造反、 嗯、 不行，你即刻跟我做另外一场平反的戏，是山东佬打赢山西人， 嗯， 那我都 OK 喎，大佬，你是督军的老豆， 咁我唯有服從啦，係嘛？ 誒、不過有個講法喎，佢話啲書咧，你越禁咧越多人睇。 哦，呢、這個係佢夜半閉門讀禁書係最開心嘅一回事嚟噶嘛？ 唔係夜半，係雪夜。 雪夜， 雪夜閉門讀禁書啊！呢種境界真係最高境界。 有冇試過啊？你 啊？我都想雪夜，但是 廣州冇雪落， 唔係北京都少雪落。 哦，咁係北京。 北京從七十年誒、從五十年代以後，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一直到而家，北京即係大雪係一種好不尋常嘅時候。而五十年代咧，有一尺雪係好尋常嘅經常嘅事情。 嗯， 即係你有一尺雪，到停咗雪以後掃。到馬路兩邊嗰啲雪堆係好高嘅，唔知點解，可能又係咩呢個 氣候變化， 所以雪夜嗰種恬靜， 就用燭光做靜靜雞啊，唔係就係恬靜， 仲要閂埋道門喎，冇俾人招喎， 冇人吵係嘛，仲要閂埋道門先， 冚埋被竇。嗯，不過咧，連聖經都被人禁過啦，當然 禁過羅馬時代嘅聖經，你班人仔亂神賊子嚟噶嘛？ 仲有一個叫蔡卓華牧師，即係如果你睇翻啦，喺內地咧，佢自己咧唔知道知定唔知咧，就自己印製聖經，話坐三年監。 如果而家嘅以伊斯蘭教作為國教嘅國家，基督教嘅聖經禁唔禁咧？ 這個我就唔知喎，真係。 即是最 但是舊約聖經裡面有 些最原教旨主義的伊朗之旅，甚至是塔利班掌權的時候他連大佛都揼了，聖經禁不禁呢？ 我想都是禁的，不過可以查 他有部分，因為伊斯蘭教的先知和舊約聖經的先知其實是同一人來的， 嗰啲唔係個個穆斯林知嘅喎，阿哥。 啊，咁啊係，我唔知佢鬼神點啊呢個。 你知啫喎， 呢個又係嘅。 但係大部分酒店啦嚇，即係當你旅遊業嘅時候，你都知道咧，櫃桶係會有本聖經啊。 係啊，又唔見你擺可能。 四星以後、四星以上嘅酒店不但有聖經，而且有打開櫃桶有個箭嘴，即係你如果向麥加朝拜。呢、这個是正確的方向。你有冇發現啊？ 冇喎，呢個又 冇。 一個箭嘴。 嗯。 咁有冇可能經咧？我就冇。 未見過啊！我又 冇乜深究，但係呢個箭嘴係有嘅。咁佢都即係各大宗教都照顧到咯。啊，啲顧客至上啊嘛。 第日可能都不只是宗教書籍的了，那些政治的言論看看誰大誰惡誰正確啦，跟住都可能在全球化的酒店裏面會不會有呢？我真的拭目以待。 好了，時間差不多，星期一的節目呢，個話題叫做香港紙幣及商標設計，有少少跨行跨辣，不要緊啦，即係紙幣同商標都係一種圖案啫。咁由馬恩次、葉君耀、胡少昌三個人主持。咁最後聽翻支歌啦，《獨自去偷歡》，劉德華。 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和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反我叛，放任赶走我的不满，我用不羁杀死困闷，快乐心中常为我伴，借住你監管，告別你身邊，我寂寞找個伴，獨自去偷歡，我未習慣這伴，告別你身邊。